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遗产继承的案件。有一位独居的曹大爷，他一直得到了居委会的照顾，于是呢就和居委会签了一份协议，由居委会负责他的养老，百年之后将这个遗产都赠与居委会。后来曹大爷寿终之后，和他多年无来往的四个子女突然冒了出来争遗产。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今年国庆之际，北京海淀公安用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方式为祖国庆生。10月1日这天，分局西山派出所民警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和父母走散的男孩。民警耐心地安抚他，在得知其父母的信息之后，一边联系一边带着男孩去寻找，最终找到了孩子的父母。国庆这天，海淀公安分局恩济庄派出所社区民警侯腾飞正在值班，他突然接到了群众报警，说被困在了小区车棚里。侯腾飞警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发现车棚的门是损坏了，有一名16岁的男孩被困。警官和物业人员一边安抚男孩情绪，一边进行处置，成功将男孩解救了出来。在10月2日这天，一位在颐和园游玩的老人不小心摔倒在地，正在公园巡逻的青龙桥派出所民警闻讯赶来，及时通知医务人员进行了救治，又将逐渐好转的老人送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在这个假期里面，海淀公安一个个坚守的身影托起了辖区人民的平安与美好。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北京全市112人涉黑恶被审查逮捕。近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举办了检察队伍教育整顿暨检察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成果清单。在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方面，今年1到8月份，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了涉黑恶审查逮捕案件43件，112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19件，99人。除了严厉打击普通的刑事犯罪之外，也认真地办好身边的小案。今年1到8月，共办理盗窃、诈骗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侵财类案件10049件。第三是做好疫情防控和犯罪的防治工作。今年1到8月，共受理审查起诉42件，72人。第四方面是在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证方面，一是办好正当防卫类的案件，因正当防卫不批捕13件，13人，不起诉9件，9人。第二是严惩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类的行为，1到8月份共办理此类案件8件，8人。第三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大力度整治欠薪行为。第四是全力提升追赃挽损的工作成效，2019年以来追赃挽损共计19亿元。在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管理水平方面，一是建立检查建议回访机制，1到8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制发综合治理类检查建议289件， 第二是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一到八月共办理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358件。第三是全面摸排涉冬奥会案件办理情况，共办理涉冬奥会案件5件，9人。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消息，2021年9月20号凌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租户张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并引发火灾，致楼上5人死亡。10月3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涉嫌失火罪对张某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落马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市原副市长李伟受贿细节获公开披露。中国检察网近日发布的起诉书显示，李伟利用职务便利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约2114万多元，其中约808万元没有实际取得。根据检方指控，李伟受贿所得包括8块价值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名牌手表，还有商人为其买单的机票费、水电物业费、保姆雇佣费、儿子的补习费以及在北京的租房等等。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布文章提到，李伟在酒桌上刻意把人分成三等，对应的酒也分为三等，自己喝15年的茅台，老板喝水井坊，下属喝本地的3到8。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近日上海的田女士爆料说，通过高德地图打车的时候，平台上的司机边开车边放黄片，下车后田女士立即向高德地图进行了投诉。接到投诉之后，高德地图停止了向涉事司机派单，并将车费退还给了田女士，补偿了100元打车优惠券。但田女士表示，高德并没有立即处理这个司机。高德客服说，已经反馈到了平台的服务商，后面处理由服务商来拟定，高德只能督促他们，禁止派单已经是比较严重的处罚了。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遗产继承的案件。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报道，老人将遗产赠与了居委会，后来失联的子女纷纷冒出来争遗产。近日江苏无锡梁溪区铁西区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判决后老人留下的100万遗产是归居委会所有。更正一下，是江苏的无锡梁溪区法院。这位家住无锡的曹大爷在附近居民眼中呢是不善言辞，独来独往，从30多岁起就独居，没有听说过他有妻儿老小。在2003年，78岁的曹大爷赶上了拆迁，居委会呢为他补了差价，把他安置到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但是曹大爷又有了新的烦恼，他为自己的养老犯了愁。这时候他就想到了对自己照顾很多年的居委会，于是呢曹大爷就在自己的弟弟妹妹的见证下和居委会签了一份处理意见，上面写明了由居委会按照无保户的待遇给曹大爷养老送终，曹大爷的动产及不动产在其寿终之后由居委会处置。那此后的16年当中，曹大爷确实得到了居委会的照料，有专人的看护，发生活费，带他去看病并治疗，并支付了这个住院费，每逢过年过节还要送上慰问金等等。在2019年，经过曹大爷同意，居委会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并且支付了费用。后来94岁的曹大爷在养老院去世，居委会又发了6万多元为他办了丧事。大爷去世后，居委会收拾遗物时发现大爷还有11万多元的现金和一张存有18万多元的存折。没过多久呢，4个自称是曹大爷的子女的人出现了，说要继承遗产。那经过鉴定呢，这4个从天而降的陌生人还真是曹大爷的子女。原来大爷在年轻时就离婚了， 妻子对他有怨恨，不允许子女看望父亲。后来母亲也改嫁了，这四个子女也从来没有看望和赡养过父亲。大爷就回到了无锡老家，多年都和妻子孩子没有任何来往。那这时候面对当初居委会和大爷签的处理意见，子女们也提出了质疑，说这个意见当中通篇都没有遗赠抚养这样的词语，不能认定是遗赠抚养协议，并且说居委会仅用五保户的待遇就让曹大爷200万的财产予以回报，这也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于是双方为这个事儿就对簿公堂。法院审理认为，曹大爷和居委会签署的处理意见虽然没有注明是遗赠抚养协议，但是从内容来看，应当认定本质上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16年里，居委会尽到了抚养的义务，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世界的关爱，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法律虽然无法还原居委会对曹大爷的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大爷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本身也说明了一切。最终法院判决，曹大爷留下的房屋现金股权存款的本息归居委会所有。那这个意见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宋文奎律师。你好，宋律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宋律师。 法院认定啊，这个处理意见本质上是一份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法律概念是什么呢？ 遗赠抚养协议是遗赠人和抚养人之间关于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抚养人所有的协议。这里的抚养人呢，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公民或组织。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这种协议的规定，抚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于遗赠人死后取得其遗产。然后遗赠抚养协议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一类是公民与组织之间的遗赠抚养协议。 我们这个案件就属于是有和组织之间签的一个协议。 是的。 那么遗赠抚养协议它会是有优先的一个法律效力吗？ 确实是这样的。今年实施的民法典第1123条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可见，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 那么我们看到报道里说，老人的子女们啊，对居委会是不是尽到了抚养义务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他们说居委会仅是给老人一个五保户的待遇，每年过节探望送礼做的并不是很到位，那么这个也和老人留下的这个上百万的遗产是不对等的，违反了公平合理的一个原则。那他们的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我想是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呢，用商事合同中的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衡量这份遗赠抚养协议，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或者说我认为他们是在偷换概念。因为生活辅助和精神慰藉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遗赠抚养协议有别于商事合同，反映的是生活中的互帮互助，虽然有偿双务，但难以衡量是否等价。从协议中咱们也可以看出，在居委会和老人遗赠抚养协议关系的建立之前，居委会就对老人已经关爱有加。 是， 他们也许只是看老人年事已高，无人照料，给予了老人一些帮助，但是老人却将这些点滴温暖记在了心中。在自己70多岁身体孱弱需要人看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而是居委会。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老人也从来没有提出对居委会的照顾抚养有任何不满而想要撤销协议。最终老人以94岁的高龄去世，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居委会对老人进行了有始有终的长期照料，这种生活上的辅助与精神上的陪伴，我想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几十年未见的子女也不应该仅凭一些主观臆断来否定居委会多年的付出。 我们看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老人是把遗产给了子女比较多啊，或者是家属以外的人，但赠给这种组织的并不是很多见。 对， 那这样一个案件，这种判决对于老有所养有怎样的一个示范意义呢？ 是的，这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现如今呢， 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的养老困境呈现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 嗯， 除了用五保制度兜底吃穿衣住葬之外，如何更好的养老，如何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精神赡养层面，让老年人享有尊严、乐活长寿，是值得探究的课题。本案呢为多元化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缓解养老压力带来了新思路，倡导了互惠互助的文明风尚，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曹大爷，本案中的曹大爷主动选择与居委会沟通，并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既是对居委会过往常年照料的认可，也是对居委会未来继续抚养自己的期待和信任。而居委会也没有辜负老人的期许，给予了16年的悉心照料，让老人九旬高龄寿终正寝，既承担了社会责任，又彰显了人文关怀，做到了双赢。我想该案对遗赠抚养协议的确认，并最终判决百万遗产全部归居委会所有，不仅实现了个案上的公平正义，更是倡导了全社会积极助力养老、实质养老。从家庭来讲呢，让子辈知道父辈对养老方式有自主选择权，促进子女尽心赡养，弘扬尊老爱老养老的这社会风尚。从社会层面来讲呢，此案例也鼓励一些集体组织、公益机构、养老机构等对需要养老的老年人进行照顾陪伴，也有利于多元化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那假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老人的孩子或者妻子他们也适当尽了一些赡养义务，咱们这是假如一下啊，那么这份当初和居委会签的处理意见，还会把这个遗产全部给居委会吗？ 简单的回答，答案应该还是归居委会所有。我们常说法律是无情的，但是法律也是有温度的。法律的无情就刚刚体现在我们说到的遗赠抚养协议它的法律的优先性。在这个案件当中，相当于法定继承人和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抚养人发生了这个法律关系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要适用民法典关于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的原则。那么即使他们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是如果抚养人按照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抚养义务，那么这个遗产就应该归抚养人所有。但是法律也有它温暖的一面。法律的温暖的一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国民法典有如下一些规定。第一，对于继承人以外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参照这个规定呢，老人的妻子、子女如果尽了一些赡养义务，是可以分得适当的份额的遗产的份额。第二呢，是遗赠人应保留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给予适当的遗产份额，在处理时应当为他们保留必要的遗产。第三呢，是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的遗产范围之外的那些遗产，这些法定继承人依然可以根据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遗产的继承。 我们看到这曹大爷把遗产都给了居委会了，可能有网友就提出一些疑问，说居委会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啊，它不像一个个人，比如说财产给个人了，我可以去把房子卖掉，可以使用这个房子，可以用这个钱，那么一个组织它怎么样来合法的处置这个财产呢？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回答一下听众。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究竟什么是遗产。遗产包括哪些范畴？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公民的财产类型、财产形式日益的丰富增多，虚拟财产已经成为常见的这种财产类型。所以民法典明确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换言之，也就是说凡是合法的、法律不禁止继承的财产都是遗产。所以呢，除了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货币、不动产、有价证券、汽车等等之外，像支付宝啊、微信、钱包、余额、企业的股权、艺术作品，甚至包括网络上的虚拟财产，都属于这个遗产的范畴。第二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归到居委会、村委会它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别法人，它如何处置遗产的这个问题。因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它是 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呢，在这个继承遗赠人的遗产时，他们这些遗产将继续用于当地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但是现实中呢，除了这些现金或存款，它是可以直接支配或使用之外，房子、车、股权、股票，还有包括古玩字画、珠宝玉器等等，显然居委会是或无法继承，或是不便继承，这样就需要通过出售、 拍卖等方式， 变卖等方式，用于变现，然后再继续用于公共和公益事业。 总之他们要合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 是的。 那谈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您刚才也简略提到了一下，说公民是可以和个人或者相关组织来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是吗？给我们再详细解读一下。 是的。关于公民与个人或相关组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民法典第1158条明确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民法典在继承法的基础上，其实扩大了抚养人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继承法当中的集体所有制组织这一种形态，而是包括了社会养老机构、民间救助机构等在内的组织，他们都是可以的。这个规定呢，也补益了过去制度设计的不足，有效填充了立法欠缺，有助于增加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调动社会养老机构、民间救助机构的积极性，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的需求，从而推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不断提升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与人格尊严。 对，特别是晚年生活质量啊。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也是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了，是这样吗？ 没错，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它的目的旨在为一定利益鼓励人们对需要抚养的老年人进行照顾，是财产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的社会互助行为。抚养人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财产利益，而是抚养帮助被抚养人，也就是保障被抚养人的生养死葬。 对， 这其中的义务不仅包括物质的供给，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而且还需要抚养人的有始有终、长期持续的履行抚养义务。 那么公民在和社会组织来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想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是，因为它是个协议，它是双方都要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进行一定的明确和约束。对于遗赠人来说，他签署遗赠抚养协议，他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有抚养能力的这个组织机构来签署这个协议。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晚年在生前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质量，他应该在他的遗赠抚养协议里面，对于每天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衣物。这个医护、 治疗、 看病等等，要进行详细的约定，因为既然是个协议，大家就是权利义务的一个对等的约定。那么同时我想，不光是对组织的一个限定，你要对遗赠人有相应的约定，就是说你这个遗赠人，首先你签署协议时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有一定的财产可供别人继承，然后才能签署这个协议。 最好咨询法律人士更为稳妥一些。 是的。 好，谢谢宋律师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宋文奎律师。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